第四十七回，呆霸王调情遭苦打，冷郎君拒祸走他乡。话说王夫人听见邢夫人来了，连忙迎了出去。邢夫人犹不知贾母已知鸳鸯之事，正还要来打听信息，进了院门，早有几个婆子悄悄地回了她，她方知道。待要回去，里面已知，又见王夫人接了出来，少不得进来，先与贾母请安。贾母一声不言语，自己也觉得愧悔。凤姐儿早指一事回避了，鸳鸯也自回房去生气。薛姨妈、王夫人等恐碍着邢夫人的脸面，也都渐渐的退了。邢夫人且不敢出去。贾母见无人，方说道：“ 我听见你替你老爷说媒来了，你倒也三从四德，只是这贤惠也太过了。你们如今也是孙子儿子满眼了，你还怕他？劝两句都使不得，还由着你老爷馅儿闹。” 邢夫人满面通红回道：“ 我劝过几次不依，老太太还有什么不知道呢？我也是不得已儿。” 贾母道：“ 他逼着你杀人，你也去？如今你也想想，你兄弟媳妇本来老实，又生得多病多痛，上上下下哪不是他操心？你一个媳妇虽然帮着，也是天天丢下班弄扫帚，凡百事情我如今都自己见了，他们两个就有一些不到的去处，有鸳鸯，那孩子还心细些，我的事情他还想着一点子，该要去的他就要了来了，该添什么他就夺空告诉他们添了。鸳鸯再不这样，他娘儿两个里头外头大的小的哪里不忽略一件半件，我如今反倒自己操心去不成，还是天天盘算着和你们要东西去。我这屋里有的没的，剩了他一个，年纪也大些，我反摆的脾气性格他还知道些，二则他还投主子们的缘法，也并不指着我和这位太太要衣裳去，又和那位奶奶要银子去，所以这几年一应事情他说什么，从你小婶和你媳妇起，以致家下大大小小没有不幸的，所以不但我得靠，连你小婶媳妇也都省心。我有了这么个人，便是媳妇和孙子媳妇有想不到的，我也不得缺了，也没气可生了。这会子他去了，你们弄个什么人来我使？你们就弄他那么一个珍珠的人来，不会说话也无用。我正要打发人和你老爷说去，他要什么人我这里有钱，叫他只管一万八千的买，就只这个丫头不能留下，他服侍我几年就比他日夜服侍我尽了孝的一半。你来的也巧，你就去说更妥当了。 说毕命人来 请了姨太太你姑娘们来说个话才高兴，怎么又都散了？ 丫头们忙答应着去了。众人忙赶的又来，只有薛姨妈向丫鬟道：“ 我才来了，又做什么去？你就说我睡了觉了。” 那丫头道：“ 好亲亲的姨太太、姨祖宗，我们老太太生气呢，你老人家不去，没个开交了，只当疼我们吧。你老人家嫌乏，我背了你老人家去。” 薛姨妈道：“ 小鬼头，你怕些什么？不过骂几句就完了。” 说着只得和这小丫头子走来。贾母忙让座，又笑道：“ 咱们斗牌吧，姨太太的牌也生，咱们一处坐着，别叫凤姐儿混了我们去。” 薛姨妈笑道：“ 正是呢，老太太替我看着些儿， 就是咱们娘儿四个斗呢，还是再添个呢？ 王夫人笑道：“ 可不止四个。” 凤姐儿道：“ 再添一个人热闹些。” 贾母道：“ 叫鸳鸯来，叫他在这下手里坐着，姨太太眼花了，咱们两个的牌都叫他瞧着些儿。” 凤姐儿叹了一声，向探春道：“ 你们识书识字的，倒不学算命。” 探春道：“ 这又奇了，这会子你倒不打点精神赢老太太几个钱，又想算命。” 凤姐儿道：“ 我正要算算命儿，今儿该输多少呢？我还想赢呢，你瞧瞧，场子没上，左右都埋伏下了。” 说的贾母、薛姨妈都笑起来。一时鸳鸯来了，便坐在贾母下手，鸳鸯之下便是凤姐儿，铺下红毡，洗牌告腰，五人起牌。斗了一回，鸳鸯见贾母的牌已十言，只等一张二饼，便递了暗号与凤姐儿。凤姐儿正该发牌，便故意踌躇了半晌，笑道：“ 我这一张牌定在薛姨妈手里扣着呢，我若不发这一张，再顶不下来的。” 薛姨妈道：“ 我手里并没有你的牌。” 凤姐儿道：“ 我回来是要查的。” 薛姨妈道：“ 你只管查，你且发下来，我瞧瞧是张什么。” 凤姐儿便送在薛姨妈跟前，薛姨妈一看是个二饼，便笑道：“ 我倒不稀罕他，只怕老太太满了。” 凤姐儿听了，忙笑道：“ 我发错了。” 贾母笑得已这下牌来：“ 你敢拿回去，谁叫你错的不成？” 凤姐儿道：“ 可是我要算一算命呢，这是自己发的，也愿埋伏。” 贾母笑道：“ 可是呢，你自己该打着你那嘴，问着你自己才是。” 又向薛姨妈笑道：“ 我不是小气爱赢钱，原是个彩头。” 薛姨妈笑道：“ 可不是这样，哪里有那样糊涂人说老太太爱钱呢？” 凤姐儿正数着钱，听了这话，忙又把钱穿上了，向众人笑道：“ 够了我的了，竟不为赢钱，单为赢彩头，我到底小气，输了就数钱，快收起来吧。” 贾母规矩是鸳鸯代洗牌，因和薛姨妈说笑，不见鸳鸯动手，贾母道：“ 你怎么恼了，连牌也不替我洗？” 鸳鸯拿起牌来笑道：“ 二奶奶不给钱。” 贾母道：“ 她不给钱，那是她交运了。” 便命小丫头子 把她那一吊钱都拿过来。 小丫头子真就拿了，搁在贾母旁边。凤姐儿笑道：“ 赏我吧，我照数给就是了。” 薛姨妈笑道：“ 果然是凤丫头小气，不过是玩罢了。” 凤姐听说，便站起来，拉着薛姨妈，回头指着贾母素日放钱的一个小木夹子，笑道：“ 姨妈瞧瞧，那个里头不知玩了我多少气了，这一吊钱玩不了半个时辰，那里头的钱就招手叫他了，只等把这一吊也叫进去了，牌也不用斗了，老祖宗的气也平了，又有正经事差我办去了。” 话说未完，引得贾母众人笑个不住，偏有平儿怕钱不够，又送了一吊来。凤姐儿道：“ 不用放在我跟前，也放在老太太那一处吧，一起叫进去倒省事，不用做两次，叫箱子里的钱费事。” 贾母笑得手里的牌撒了一桌子，推着鸳鸯叫：“ 快撕他的嘴。” 平儿一言放下钱，也笑了一回方出来，至院门前遇见贾琏，问他：“ 太太在哪里呢？老爷叫我请过去呢。” 平儿忙笑道：“ 在老太太跟前呢，站了这半日还没动呢，趁早丢开手吧。老太太生了半日气，这会子亏二奶奶凑了半日气儿，才略好了些。” 贾琏道：“我过去只说讨老太太的事下，十四往外大家去不去，好预备轿子的，又请了太太，又凑了气儿，岂不好？” 平儿笑道：“依我说，你进不去吧？何家子连太太宝玉都有了不是，这会子你又填进去了。” 贾琏道：“已经晚了，难道还找补不成？况且与我又无干，二则老爷亲自吩咐我请太太的，这会子我打发了人去，倘或知道了，正没好气呢，指着这个拿我出气吧。”说着就走，平儿见他说的有理，也便跟了过来。贾琏到了堂屋里，便把脚步放轻了，往里间探头，只见邢夫人站在那里。凤姐儿眼尖，先瞧见了，使眼色而不命他进来，又使眼色与邢夫人。邢夫人不便就走，只得倒了一碗茶来，放在贾母跟前。贾母一回身，贾琏不防，便没躲伶俐。贾母便问：“ 外头是谁？倒像个小子一伸头。” 凤姐儿忙起身说：“ 我也恍惚看见一个人影，让我瞧瞧去。” 一面说一面起身出来，贾琏忙进去陪笑道：“ 打听老太太十四可出门，好预备轿子。” 贾母道：“ 起这么样，怎么不进来？又做神做鬼的。” 贾琏陪笑道：“ 见老太太玩牌，不敢惊动，不过叫媳妇出来问问。” 贾母道：“ 就忙到这一时，等他家去，你问多少问不得。哪一早你这么小心来着？又不知是来做耳报神的，也不知是来做探子的，鬼鬼祟祟的，倒唬我一跳。什么好下流种子？你媳妇和我玩牌呢，还有半日的空。你家去，再和那张二家的商量治你媳妇去吧。” 说着众人都笑了。鸳鸯笑道：“ 鲍二家的，老祖宗又拉上赵二家的。” 贾母也笑道：“ 可是我哪里记得什么抱着背着的，提起这些事来，不由我不生气。我进了这门子，做重孙子媳妇起，到如今我也有了重孙子媳妇了，连头带尾54年，凭着大惊大险千奇百怪的事也惊了些，从没经过这些事，还不离了我这里呢。” 贾琏一声不敢说，忙退了出来。平儿站在窗外悄悄的笑道：“ 我说着你不听，到底碰在网里了。” 正说着，只见邢夫人也出来了。贾琏道：“ 都是老爷闹的，如今都办在我和太太身上。” 邢夫人道：“ 我把你没小心雷打的下流种子，人家还替老子死呢，白说了几句你就抱怨了，你还不好好的呢，这几日生气，仔细他捶你。” 贾琏道：“太太快过去吧，叫我来请了好半日了。”说着送他母亲出来过那边去。邢夫人将方才的话只略说了几句，假设无法又惭愧，自此便告病，且不敢见贾母，只打发邢夫人及贾琏每日过去请安，只得又各处遣人购求寻觅，终究费了800两银子买了一个17岁的女孩子来，名唤嫣红，收在屋内不在话下。这里斗了半日牌，吃晚饭才罢，此一二日间无话。转眼到了14日黑早，赖大了媳妇又进来请贾母，高兴便带了王夫人、薛姨妈及宝玉姊妹等到赖大花园中坐了半日。那花园虽不及大观园，却也十分齐整宽阔，全是林木楼阁亭轩，也有好几处惊人骇目的。 外面厅上，薛蟠、贾珍、贾琏、贾蓉并几个近族的，很远的也没来，贾赦也没来。赖大家的也请了几个县政的官长，并几个世家子弟作陪。因其中有柳湘莲，薛蟠自上次会过一次，已念念不忘。又打听他最喜串戏，且串的都是生旦风月戏文，不免错会了意，误认他做了风月子弟，正要与他相交，恨没有个隐迹。这日可巧遇见，乐得无可不可。且贾珍等也慕他的名，酒盖住了脸，就求他串了两出戏。下来姨媳和他一处坐着，问长问短，说此说彼。那柳湘莲原是世家子弟，读书不成，父母早丧，素性爽侠，不拘细事，酷好耍枪舞剑，赌博吃酒，以致棉花卧柳，吹笛弹筝，无所不为。因他年纪又轻，生得又美，不知他身份的人却误认作幽灵一类。那赖大之子赖少荣与他素习交好，故他今日请来作陪，不想酒后别人有渴，独薛蟠又犯了旧病，他心中早已不快，得便意欲走开完事，无奈赖少荣死也不放。赖少荣又说， 方才宝二爷又嘱咐我，才一进门虽见了，只是人多不好说话，叫我嘱咐你散的时候别走，他还有话说呢。你既一定要去，等我叫他出来，你两个见了再走，与我无干。 说着便命小厮们到里头找一个老婆子，悄悄告诉请宝二爷出来。那小厮去了没一盏茶时，果见宝玉出来了。赖尚荣向宝玉笑道， 好叔叔，把他交给你，我张罗人去了。 说着一进去了，宝玉便拉了柳湘莲到厅侧小书房中坐下，问他这几日可到秦钟坟上去了。湘莲道， 怎么不去，前日我们几个人放鹰去，离他坟上还有二里，我想今年夏天的雨水晴，恐怕他的坟站不住，我背着众人走去瞧了一瞧，果然又动了一点子，回家来便弄了几百钱，第三日一早出去，雇了两个人收拾好了。 宝玉道， 怪道呢，上月我们大观园的池子里头结了莲蓬，我摘了十个，叫云烟出去到坟上供他去，回来我问他可被雨冲坏了没有，他说不但不冲，且比上回又新了些，我想着不过是这几个朋友新住了，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，一点儿做不得主，行动就有人知道，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，能说不能行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。 湘莲道， 这个事也不用你操心，外头有我，你只心里有了就是。眼前十月初一，我已经打点下上坟的花销，你知道我一贫如洗，家里是没得积聚，纵有几个钱买，随手就光的，不如趁空留下这一份，省得到了跟前扎杀手。 宝玉道， 我也正为这个打发明烟找你，你又不大在家，知道你天天平踪浪迹，没个一定的去处。 湘莲道， 这也不用找我，这个事不过各尽其道，眼前我还要出门去走走，外头逛个三年五载再回来。 宝玉听了忙问道， 这是为何？ 湘莲冷笑道， 你不知道我的心事，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，我如今要别过了。 宝玉道， 好容易会着，晚上同散岂不好？ 湘莲道， 你那另一表兄还是那样，在坐着未免有事，不如我回避了倒好。 宝玉想了一想道， 既是这样，倒是回避他为是，只是你要果真远行，必须先告诉我一声，千万别悄悄的去了。 说着便滴下泪来。 柳湘莲道，自然要辞的，你只别和别人说就是。 说着便站起来要走，又道， 你们进去，不必送我。一面说，一面出了书房，刚至大门前，早遇见薛蟠在那里乱嚷乱叫，说：“ 谁放了小柳走了？” 柳湘莲听了，火星乱蹦，恨不得一拳打死。傅斯酒后挥拳，又碍着赖尚荣的脸面，只得忍了又忍。薛蟠忽见他走出来，如得了珍宝，忙趔趄着上来，一把拉住，笑道：“ 我的兄弟，你往哪里去了？” 湘莲道：“走走就来。”薛蟠笑道：“ 好兄弟，你一去都没兴了，好歹坐一坐，你就疼我了。凭你有什么要紧的事，交给哥，你只别忙，有你这个哥，你要做官发财都容易。” 湘莲见他如此不堪，心中又恨又愧，早生一计，便拉他到避人之处，笑道：“你真心和我好，假心和我好呢？”薛蟠听这话，喜得心痒难挠，咩斜着眼，忙笑道：“ 好兄弟，你怎么问起我这话来？我要是假心，立刻死在眼前。” 湘莲道：“既如此，这里不便，等坐一坐，我先走，你随后出来，跟我到下处，咱们替另喝一夜酒。我那里还有两个绝好的孩子，从没出门，你可连一个跟的人也不用带。到了那里，服侍的人都是现成的。”薛蟠听如此说，喜得酒醒了一半，说：“ 果然如此。” 湘莲道：“如何？人拿真心待你，你倒不信吗？”薛蟠忙笑道：“ 我又不是呆子，怎么有个不信的呢？既如此，我又不认得。你先去了，我在哪里找你？” 湘莲道：“我这下处在北门外头，你可舍得家，城外住一夜去。”薛蟠笑道：“ 有了你，我还要家做什么？” 湘莲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在北门外头桥上等你，咱们席上且吃酒去。你看我走了之后，你再走，他们就不留心了。”薛蟠听了，连忙答应。于是二人复又入席，饮了一回。那薛蟠难熬，只拿眼看湘莲，心内越想越乐，左一壶右一壶，并不用人让，自己便吃了又吃，不觉酒已八九分了。湘莲便起身出来，瞅人不妨去了，至门外命小厮姓奴：“ 闲家去吧，我到城外就来。” 说毕，已跨马直出北门，桥上等候薛蟠。没顿饭时功夫，只见薛蟠骑着一匹大马远远的赶了来，张着嘴，瞪着眼，头似拨浪鼓一般，不住往左右乱瞧。即日从湘莲马前过去，只顾望远处瞧，不曾留心近处，反踩了过去。湘莲又是笑又是恨，便也撒马随后赶来。薛蟠往前看时，渐渐人烟稀少，便又圈马回来再找，不想一回头见了湘莲，如获奇珍，忙笑道：“ 我说你是个再不失信的。” 湘莲笑道：“ 快往前走，仔细人看见了跟了来，就不便了。” 说着先就撒马前去，薛蟠也紧紧的跟来。湘莲见前面人迹已稀，且有一带围塘，便下马，将马拴在树上，向薛蟠笑道：“ 你下来，咱们先试个试，日后要变了心，告诉人去，便应了事。” 薛蟠笑道：“ 这话有理。” 连忙下了马，也拴在树上，便跪下说道：“ 我要日久变心，告诉人去，天诛地灭。” 一语未了，只听汤的一声， 颈后好似铁锤砸下来，只觉得一阵黑，满眼金星乱蹦，身不由己，便倒下来。香莲走上来瞧瞧，知道他是个笨家，不惯挨打，只使了三分气力，向他脸上拍了几下，当时便开了果子铺。雪盘先还要争错起来，又被香莲用脚尖点了两点，仍旧跌倒，口内说道： 原是两家情愿，你不依只好说，为什么哄出来打我？ 一面说一面乱骂。香莲道： 我把你瞎了眼的，你认认柳大爷是谁？你不说哀求，你还伤我，我打死你也无益，只给你个厉害吧。 说着便取了马鞭过来，从背至颈打了三四十下。薛蟠久已醒了大半，觉得疼痛难禁，不禁有哀忧之声。香莲冷笑道： 也只如此，我只当你是不怕打的。 一面说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来，朝尾中泥泞处拉了几步，滚得满身泥水，又问道： 你可认得我了？ 薛蟠不应，只扶着哼哼。香莲又掷下鞭子，用拳头向他身上擂了几下，薛蟠便乱滚乱叫说： 肋条折了，我知道你是正经人，因为我错听了旁人的话了。 香莲道： 不用拉别人，你只说现在的。 薛蟠道： 现在没什么说的，不过你是个正经人，我错了。 香莲道： 还要说软些才饶你。 薛蟠哼哼着道： 好兄弟。 香莲便又一拳，薛蟠哎呦了一声道： 好哥哥。 香莲又连两拳，薛蟠忙哎呦叫道： 好爷爷，饶了我这没眼睛的瞎子吧，从今以后我孝敬你，怕你了。 香莲道： 你把那水喝两口。 薛蟠一面听了一面皱眉道： 那水脏得很，怎么喝得下去？ 香莲举拳就打。薛蟠忙道： 我喝喝。 说着只得斧头向尾根下喝了一口，犹未咽下去，只听哇的一声，把方才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。香莲道： 好脏东西，你快吃尽了饶你。 薛蟠听了叩头不迭道： 好歹基因公饶我吧，这至死不能吃的。 香莲道： 这样气息倒熏坏了我。 说着丢下薛蟠，便牵马认凳去了。这里薛蟠见他已去，心内方放下心来，后悔自己不该误认了人，待要争错起来，无奈变身疼痛难禁。谁知贾珍等席上忽不见了他两个，各处寻找不见，有人说 恍惚出北门去了。 薛蟠的小厮们素日是惧他的，他吩咐不许跟去，谁还敢找去？后来还是贾珍不放心，命贾蓉带着小厮们寻踪问迹的，直找出北门。下桥二里多路，忽见苇坑边薛蟠的马拴在那里，众人都道： 可好了，有马必有人。 一起来至马前，只听苇中有人呻吟，大家忙走来一看，只见薛蟠衣衫零碎，面目肿破，没头没脸，变身内外滚得似个泥珠一般。贾蓉心内已猜着九分了，忙下马令人搀了出来，笑道： 薛大叔天天调情，今儿调到苇子坑里来了，毕竟是龙王爷也爱上你风流，要招你驸马去，你就碰到龙鸡脚上了。 薛蟠羞得恨没地缝儿钻不进去，哪里爬得上马去？贾蓉只得命人赶到官厢里雇了一乘小轿子，薛蟠坐了，一齐进城。贾蓉还要往赖家去复习，薛蟠百般央告，又命他不要告诉人，贾蓉方依允了，让他各自回家。贾蓉仍往赖家回复贾珍， 并说方才行警，贾珍也知为香莲所打，也笑道：“ 他须得吃个亏才好。” 至晚散了，便来问候。薛蟠自在卧房将养，推病不见。贾母等回来各自归家时，薛姨妈与宝钗见香菱哭得眼睛肿了，问其缘故，忙赶来瞧薛蟠时，脸上身上虽有伤痕，并未伤筋动骨。薛姨妈又是心疼又是发恨，骂一回薛蟠，又骂一回柳香莲，意欲告诉王夫人，遣人寻拿柳香莲。宝钗忙劝道：“ 这不是什么大事，不过他们一处吃酒，酒后反脸常情，谁醉了多挨几下子打也是有的。况且咱们家无法无天，也是人所共知的，妈不过是心疼的缘故，要出气也容易。等三五天哥哥养好了出的气势，那边甄大爷连二爷这干人也未必白丢开了，自然背个东道，叫了那个人来，当着众人替哥哥赔不是认罪就是了。如今妈先当件大事告诉众人，倒显得妈偏心溺爱，纵容他身世招人。继而偶然吃了一次亏，妈就这样兴师动众，以着亲戚之事欺压常人。” 薛姨妈听了道：“ 我的儿，到底是你想得到，我一时气糊涂了。” 宝钗笑道：“ 这才好呢，他又不怕妈，又不听人劝，一天纵死一天，吃过两三个亏，他倒罢了。” 薛蟠睡在炕上，痛骂柳香莲，又命小厮们去拆他的房子，打死他，和他打官司。薛姨妈禁住小厮们，只说柳香莲一时酒后放肆，如今酒醒，后悔不及，拒罪逃走了。薛蟠听见如此说了，要知端地，且听下回分解。